整的还挺哏儿。咱哥俩闲着没事儿，就练着这十种人呗。 练呗，十种人流传于群众之中，大伙对他并不陌生。若练他，肯定都爱听。那不正好抨击一下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吗？妹儿，你说对不？ 对呀，把这十种人呀推出来见见观众，咱俩挨着慢慢练，让大伙听了开心，回家多吃两碗饭，也算咱为改革开放做点贡献，你说呢？ 那所以我决定下定决心，这十种人我是非练不解了，豁出干伤力累吐血了，鼓起劲来就不瘪了，喝一肚子炼钢水，肝肚心肺全整铁的。 哎呀，来不来你还上听了，瞅今儿个这架势，你还要显族人过年，还真喝出这条狗命了。 那傻老爷们们情满怀，十种人给他周出台。 对，开周 周不？一种人整的深，游山玩水带小。 哎呀，那 二种人手段高，吃喝抽赌全报销。 那三呢？ 三种人财路广，家花野花一起养。 四。 四种人路子野，办事全靠关系铁。 五。 五种人靠外伤，肥的放屁油壶当。 那六。 六种人跑销售，偷偷摸摸吃回扣。 七。 七种人做机关，蹭顿酒饭豆包烟。 八。 八种人搞对缝，没本求利把钱挣。 九呢？ 九种人招待员，一个眼神就来钱。 十 种人烧锅炉，整不明白气不足。 你别说呀，解渴实在，杠硬贼干，这真是火车头进库全甩，三伏天盖棉被全踹。尽管是有的地方是战大将刷牙闲拽、可人家还是奥运会短跑的拉拉队， 怎么 拍手称快，好 可不？乍把一听吧，像是呆着没事扯大篮似的，笑出来伤心的泪，一巴的嘴还乐骨豪闲的。虽然都是人们口头流传的，琢磨起来也是西瓜皮擦屁股，绝对没完的。 好。 瞅哥们今儿这意思是要流大汗粗大干，宁可腰折筋骨断，跟女人面前你要来个猛表现呢。 嗯呢，尽管是沾点嫌疑，像跟你发那份洋剑似的，但是也能充分证明咱是个资源丰富、实力雄厚、无愧于具有猛烈感的国产袖珍男子汉。 你别说，像你这体积小功能强，出火省饭还好收藏，将来的发展前景肯定是贼光四射灿烂。 咋的？ 焦黄、 你可别忽悠了啊，其实咱俩都没啥水平，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对不对？ 可不咋的，你就说整这十种人吧，他不但能证明群众的目光是蕤敏的，而且呢跟形势的发展还挺紧的、对社会问题呢看的还挺准的、对极个别的不良现象周的还挺狠的，你说是不 是？特别是那些挺损的，大伙听起来还是最过瘾的。 能吗？ 那绝对能。哎，你没发现吗，在日常生活中各个领域不同层次的人也不都变得那么贫，凑到一块三五成群，就那么大吵小叫，翻动了双唇，津津乐道地谈论着金钱和那女人。你看， 谁到了？尤其是你们男人，那文明程度可不够挡了。你瞅你是上来那馋劲儿，可能在我女人身上虚构妄想了。 嗨，说那玩意儿说的，哎，告诉你说吧，啊，像那些没啥能耐的，全指望着虚构妄想解闷儿。人家有能耐的都跑那犄角旮旯里动了真事儿，真的是不？ 你看，要不咋说呢？一种人整的甚，他游山玩水带小聘呢。 哎，不怕你笑话，得回今儿个你提个醒，原先我就念那游山玩水带小饼呢。 你可别扯了，那还面包呢？人家那个饼子是十字旁。那个聘字是女字旁，你是整哪儿去了？ 就是那女的在那旁边闹的，真的。后来自个儿一查书才整明白，这小聘归期就是男人操编的小媳妇，是不？哎呀， 还用你说呀？那谁不知道啊？再说白点就是他双手抓了不少钱，想外拉一气解解馋，老婆不在跟前就冒着风险带了一个秘密武器。 啥？ 替补队员。 嗯，哎呀妈呀，这姐妹砍得更猛，比我忽悠的还通俗一等。有兴趣咱专挑这路的人，干不愣的周登十种人里那些情种。 那就来呗，三种人财路广，家花野花他一起养。 挺邪乎啊，这家花也养，是野花也种，这可真是一颗红心两头瞪。 我跟你说，人家这种人吧，实际上就是腰包划了鼓了，觉着有点经济基础了，苦熬甘休的也该享享艳福了，瞅着家花就嫌乎土了，所以弄朵野花干的撸的来个 怎么 的，皮内损失皮外补了。 这家伙吧，不但能刀钱，而且业余爱好还挺全，可就是这啥花都养，招人烦。我这人吧，就从来不干这事儿，真的。哎，你看，因为啥知道不？ 那因为啥呀？ 我老婆对我管理的政策比较严。 你反这么说吧，目前改革的大潮是摧乌拉朽，荡涤冲刷。 嗯， 有洪流呢，就必然有泥沙。这种人是没顶住那香风刮，才现实巴的一明一暗。 咋的？ 整俩家。 可不是咋的，他既败类又缺德，竟然贼胆包天的不顾一夫一妻的定量定额，吃着盆里望着锅，他必是寻思这也属于那开放搞活的。 哎，我说哥们儿，你别说，你这玩意整的幽默又有劲，那还瞎子吹沙壶， 咋的 还觉得有点晕。 是啊。 本小姐献歌一首表示慰问，希望你傻老爷们能够 咋的 兴奋 呀。哎，我也真纳闷，就这形象腰条肥胖还要亮亮唱。哎，会唱啥呀？ 会唱啥？我会唱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没事搓麻将。 哇，哇，好温馨的名字。哎，不是，听这歌就有点要控制不住了，再听唱吧还脑袋发木了，心力加速，忽悠家伙兴奋过度了。哎呀，真的 能吗？ 没准儿，连我自己哥心里都不妥底儿。你反正一听这麻将啥的吧，就好像是王八喝醋精。 咋讲啊？ 盖不有底呗。 哎呀，我的，你可别的，本来你就长得挺难为情，要是控制系统再一失灵，那不得老母猪穿裙子啊？ 咋讲？ 没正形啊。 嗯。哎，不怕，只要你把歌能唱火，我就是听戏声了也是死的气索。 哎呀，那至于吗？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磁带盒的封面上有我血染的风采。 哎呀，你可得了，我可真有点控制不住了，再有一句我就得恶心吐了。 得了，要那么的我们何不跟你崩了，干脆你就赶着唱，我就凑合往下听得了。 好嘞，哥们儿，你可千万注意你的小身板，整不好我这首歌兴许就是你的坎儿啊。 哎，大伙欢迎欢迎啊。 上天 首歌让你这么一唱，那可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料选的特正，主题特恨，特普遍，特有群众性。虽然没把我整犯病，也把我这后脖梗子听个焦酸防硬。 我跟你说绝对，在这麻将上整节目啊，到哪嘎达都对路。 那是十个人九个赌，还有一个是后补。十人九个都搬砖，剩下一个保证脑血栓。真的 就是，正因为搓麻将是热门，所以麻坛上也涌现了十种人啊。 呀哈，人这玩意儿可真能整，把麻星都给凑上十种。 就是你整的贼透，疏而不漏，大波轮新水流，给人一种新的感受。 哎呀妈呀，说的我这心里直发痒。干脆你就敞开博大无私的胸怀，把这种美妙的感受与我们共同分享，好不好？ 啊， 哎，来来来， 行。为了给大家提提神，我就倒腾一遍《麻星十种人》，行不？ 行。 哎，欢迎，来来，说吧，说。 这一种麻星用公款， 嗯， 还专门给领导把炮点。这二种麻星有钢条，连续作战他不疲劳。三种麻星风流女儿，傻老爷们给上水。这四种麻星好激动，连坐两屉就失控。 嗯，对。 这五种麻星偷着练，那老婆一来就没电。 这跟我有点贴切，别说 六种麻星有神雷，跟女人打牌觉得得。 七， 这七种麻星是罚单。三把不服他就冒汗。 哦， 啊，八种麻星缺现金，呆的直闹中国心的。啊，九种麻星道行浅，出俩钱就好急眼。啊，十种麻星不在行，专能空手套白狼啊。 哎呀妈，你说的太对了，上回吧我就套去了，没套别人，把别人把我给套了，完了吧上俺家还又把我给告了。你告我当啥呀？我媳妇也不打我，也不骂我。 你媳妇那么好呢？ 好啥？最后把我装洗银盆里，把我给倒了。 你反正这么说吧，咱整这十种人，虽然是粗线条的估摸出那个轮廓来啊，但是呢，那些麻坛上的好战分子都可以在此找到合适的位置，对号入座， 是吗？ 哎。 那大概是旁观者清，当事者迷。我这颗麻坛新星，自己个就找不到那合适坐席。 那好办呢，根据你本人的平时表现，再加上你惯用的伎俩手段，群众反映做个参考意见，本小姐眼下就给你拍板定案。 呀哈，搜集的还挺全面，这都赶上宣判了。 你听着呀，这一等麻星用公款，专门给领导把炮点。 嗯。 二种麻星有钢条，连续作战不疲劳。 嗯。 这一二等吧，你就可以待着卖卖单了。 嗯嗯。 因为你档次跟人家吧， 嗯， 那是王八撵气瓶。 咋的呢？ 根本招不着边儿。 嗯哼。知道。挨不上边咱也不高攀，反正你看哪种人合适我就给我往上安。 行吧。 行。 这三种麻星风流女儿， 嗯， 傻老爷们给上水， 嗯嗯嗯， 这女性麻星你是不用想了， 对对对。 不过呢，倒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弄个最佳配角奖了。 配角？ 哎， 这么说我就是给女人上水那傻老爷们啊？啊？ 可不，像你这样的主啊，还真一点不虎。 嗯。 但是，只要人家女人冲你嘴那么一努，胳膊肘往你软肋上一杵，你当时就造酥骨，还愣就不知道个个呀是公还是母。 我说照你这么说我就那么贱呢？ 那可不，人家把麻将搓，你呢也不离桌，那可真是守得紧看得饿，你看不是巴尔特还磕了八成死又来白咧的端着枪要去保卫那萨拉热窝。呵， 你别净给我编造那些花边新闻行不？你这不是丧心病狂的糟蹋人吗？ 啥糟蹋人呢？哎，这么的，这把你的地上， 嗯， 我在这给你分为类，行不？ 行行，这还挺够意思，还是掐头往下捋。咱也来一个择友而录取。 行、 啊、 这四种麻星好激动， 嗯， 连坐两屉就失控。 妥，这种麻星不掉价，正好安在本人的名下。 但是呢，嗯，一直到目前为止 本小姐还没发现你有连坐两梯的光荣历史啊，你想借此机会往自己脸上涂粉抹脂啊。 嗯， 我看实在是个没牙的老太太靠南墙， 怎的 卑鄙无耻。 啥耻？ 卑鄙无耻 啊。 行了，往下呢这劲也不用白费了。 嗯， 哎，这把肯定让你一步到位了，怎么样？ 太好了。哎，几号位？ 五号。 嗯，五号啥？ 这五号麻心偷着练，老婆一来就没电。 哎，我说就凭我这男子大个一米四七啊，我还能是那妻管严刑的帕西诺夫斯基？ 可不是咋的，听人家说你谈恋爱的时候就不争气，人家女方吧有点不同意。 嗯， 你吧苦苦的哀求，双膝跪地，哭丝赖玉的说，我永远永远给我们女人当奴隶，是不是你？ 哎，大伙别见笑啊，是这么回事，说当奴隶，哎，说当奴隶倒是真，那当时不是为了讨女人欢心吗？对不对？可从打我俩结婚之后，我就从奴隶到将军了。 哎呀，你可别扯了，要是打起麻将你是挺牛，可老婆一来你就玩猴，搭了个膀子逼个头，那会人家薅你脖领子，你让你走，你挺大句才整出一句 啥呀？ 你限制我自由。 啊，那都是大伙瞎起哄，其实我们两口子是互不干涉内政。 哎呀，那这么说这条不对症。 那当然。 哎，那你说你哪条管用呢？ 你再给我往下整整行不行？哎，看哪种。 那六种麻星有神磊。 嗯， 跟女人打牌觉着得。 哎呀妈呀，这家伙我算放出了，简直都整得我有点体无完肤了。 根本就是嘛。别看你打牌总也不赢。 嗯， 在这方面可能看出点高水平。 那对， 你那两只二十狗眼睛不但充分调动了积极性，而且里头还有内容。 内容 从打一搭上就开始对人家 咋的呢？ 释放感情。 哎呀，我说就你这张嘴都能把我冤出水呀。 一点不冤，像那七种麻星是罚弹，三把不服就冒汗，而八种麻星缺现金，呆的直闹中国心，乃至以下几种呢，其实就是你的影子。 嘿，哎，姐们儿，到这嘎子就算拉倒，那麻星的作息干脆我也不找了。 那能行吗？不折腾透你那点搜不事，我还算啥一枝花接捞底儿战斗队啊？ 哎，那这么的不行吗？只要你别再啥都说，咱甘愿奉献你一支歌。 也奉献一支歌？ 嗯， 哎，你唱什么歌呀？ 这么的。既然姐妹儿你见好就收，哥们儿也一切从优，新歌一曲冲出口，献你个舞厅里的小妞。 好好， 舞厅的小妞， 舞厅的小妞， 什么的舞步多轻柔， 多轻柔， 闪烁的色彩中， 闪烁的色彩中， 飘逸又风流， 飘逸又风流， 我们是你想做那舞会皇后，说不然为何在此苦苦追求，别跳了小妞，别跳了小妞，别跳了小妞， 别跳了小妞， 那发疯的模样叫人好担忧，前朝还没栽跟头，赶快回家不要停留。 好小妞， 舞厅的小妞， 舞厅的小妞， 陪伴着一个老风流， 老风流， 你猜呀十八九， 你猜呀十八九， 他无事出了头， 嗨，他无事出了头， 既然你说过叫那忘年朋友， 为何还扭扭捏捏不做害羞？别跳了小妞，别跳了小妞，别跳了小妞， 别跳了小妞。 那贪婪的目光让人把心揪，心跳还没在跟头，赶快回家不要停留。啊，小妞。舞厅的小妞， 舞厅的小妞， 旋转的舞步多轻柔， 多轻柔， 千万那要当心， 千万那要当心， 别跳昏了头， 别跳昏了头， 莫非你扛不住那色彩的引诱？莫非说你只见有耳不见鱼钩？别跳了小妞， 别跳了小妞， 跳了小妞， 别跳了小妞， 不能这样如醉如迷虚度春秋。想到年轻的时候，莫让年华覆水空流。好小妞， 呀，不来了。 我说哥们儿啊，那年轻的小妞去伴舞，听得我这心里直敲鼓啊。 那你反正咱是好言相劝，用心良苦，但是。跳舞这玩意儿吧，入道就算处。据说是只要一听了架子鼓，那干脆是推小车换个屁股。 怎么的？ 不由自主了。 你说就是呢，那男女参群的欢欢乐乐，搭肩搂背的排除寂寞，对男人女士肯定是有一种挡不住的 啥呀？ 诱惑。 不过呢，舞厅里秩序挺乱，光线挺暗。女人若常在那里头练，你反早晚不等啊，那是耗子给猫拜年。 咋的啊？ 整个浪全体奉献。 我跟你说，说的没错。十个舞迷八个狂，剩下两个是色狼们。 那呢，你老百姓多少也摸着点门，就整出跳舞的十种人。 啥？哎呀，这老百姓真能搜集素材，既然他编出来了，就让他快出台呗。 嗯呐，就这点水或这嘎巴泥儿，我就借口传音的来一遍跳舞的十种人，倒听不听 啊？ 学长，我给你们捣鼓捣鼓。一种跳舞的是领导，舞伴不用自己找。 二等的， 二种跳舞的图娱乐，从来不搞啥小动作。 这三等的。 三种跳舞的处朋友，由始至终不分手。四种跳舞的贼能显，女孩面前装大款呐。五种跳舞的是独身，划了个异性寻开心。六种跳舞的女风流，专门祸害的半新不旧的小老头。七种跳舞的婚外恋，偷照直放的辐射线。八种跳舞的不老松，把舞伴搂的直起空啊。 他也不怕摔了。那九 种跳舞的假夫妻，转战南北打游击。十种跳舞的是笋饼，老哥一个使劲拧啊。 哎，他咋还哥一个拧呢？ 小这么大岁数还不明白没伴儿呗。 你说老百姓给舞迷当鞭神，这家可整的稳准狠。 那呢，有的地方是给整够呛，但这确实是舞厅里的存在的部分现象。都给他集中这嘎达曝光，你不省得屎壳郎遇着个跑肚的， 咋讲啊？ 白来一趟的。 要我说吧，既然聊出来，就彻底的干干，往深层次探探。80岁老太太抹口红， 咋讲？ 给他点颜色看看。 你好，你小真够烈。放心吧，哥们儿，不但他给他深入一步。而且还能不失时机地加了一点佐料味素。一种跳舞的是领导，舞伴不用自己找。 他真不用自己找？ 可不，领导跳舞找工会，伴舞女郎代分配。 那能服从吗？ 绝对，只要是领导往舞厅里一扎 啊， 还不管舞功到家不到家。你反一般性的情况下，女人都挺乐意跟他勾勾搭搭。真的 勾勾搭搭？ 嗯呐，凡是跳舞的，一听那种蹦恰恰，不都得这手往这儿后腰上一勾，这手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搭？ 嗨，就这么个勾勾搭搭呀？ 当然了，也有的人是为了表现好，青春献领导。 此种现象尽管很少，但是在舞伴里也绝对排除不了。 你看这小人不大，你还净唠实嗑呢。像那二种跳舞的嘛，那是逐娱乐，从来人家不搞小动作。那三种跳舞的，你是处朋友， 对， 从始到终都不分手， 这对。 那四种跳舞贼拉显，还女人面前装大款， 显呗。 这三种虽说是挺笼统，学龄前的水平你也能懂， 对。 因此就接着往下整，对不？ 整。 这五种跳舞的是独身，划了个异性他就寻开心， 哎。这划了二字吧最幽默，可以看出独身人的特有寂寞，只要能使他们不寂寞，不管好赖划了一个都挺乐。 他说的那么严重能吗？ 哎，真的。哎，告诉你啊，六种跳舞的女风流专门祸害像我这体格半身不就小老头。 哎呀，我说呀， 嗯， 那老头年八百辈的也不跳一回，再让他给霍霍一下子可倒血霉了。 倒啥血霉呀，黑瞎子照镜子瞅那熊仔都可乐让人宰了。 那差啥呀， 这差那女人呐，全都是职业杀，功夫练得贼到家。你瞅那领口吧，尽量往下开，短裙子尽量朝上拉，腰部吧尽量往细扎，突出了高耸入云的。 啥呀？ 哇，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哎，告诉你啊，那半心不大的小老头，我跟你，那当招就完了呀，浑身都快要筋干了 啊。 于是更口香糖猛吃，压速给投资，哎，眼发直，手精湿，抽冷子还直碰人家原组织。哎，你说这人恶劣不？ 哎呀，太恶劣， 恶劣恶劣，他们我最烦这人， 哎、 真的 太烦人了。 哎，就那老三啊，贼让人瞧不起。胡了吧的也要搞个什么独联体， 还独联体 啊？投完资八成也不托底，丁价黏的糊的问人家：“我爱你要在星期底呀、 啊？”哎呀，哎呀，我说哥们儿啊、 哎， 往下吧，咱就不用细说了。 嗯、 咱俩也该换换口味，给朋友献上一首歌了。 哎呀妈呀，小姐又献歌做慰问，那大伙可成戒劲了。 至于刚才干的挺身，咱献上一支假冒伪劣人人恨， 这哈 怎么样？ 哎，打假运动正高潮，这节骨眼唱他可老时髦了。 就是啊，假冒商品那处处有。 那么这么的，哥们儿先给你来两口， 来两口。 哎， 好，走走走。 哎 我请朋友去喝酒，朋友边喝边摇头，这是什么茅台酒，赶不上那二锅头。老爷们你卖假酒，真是把那心坏透，已经查出狗腻手，法律制裁蹲拘留。 我和朋友去看戏，朋友边看边生气，那演员根本就没张嘴，他放的是录音机。你到处唱假戏，算是个啥东西？揭开你假面具，让你丢人丢到底。 我给老婆去买药，老婆暂时不见效，一化验是山楂膏，根本不是绿皮阿胶。不法分子卖假药，气得我直蹦高，那招人民开玩笑，只要抓住就他妈够一瞧。 啊，这假冒伪劣可成的恨人了，不少用户都让他给坑的可甚了。不过往后吧，他也不好混了，因为目前已经是男厕所里扔石头， 咋的？ 激起公愤了。 可不，这回吧，一打假，哎，就给他去根了。咱们共产党是最讲认真的， 就是啊， 嗯， 哎，不过要彻底消灭这伪劣假冒， 啊， 他必须堵死各种渠道， 嗯， 这市场经商的十种人。 在这个环节上可是至关重要啊。 哎，如果说是市场经商也有十种人。 有啊，老百姓给他们排了号，整的还挺着相的。 是吗？ 啊， 那大伙想听听吗？ 想听我就跟你们说说。 说说说说。 这一种人干批发，金钱女人他一起抓。那二种人倒外烟，挣了大钱挂小片儿。这三种人卖小摆，遇着傻帽他使劲宰。 这对。 那四种人倒服装，外出进货呀像逃荒。五种人修电器，拆拆焊焊八分的。 六人。 六种人他熟食品，就怕卫生查得紧。 这 七种人干砍刀。亲朋买肉他不带标啊。 八 种人煮茶蛋，给个教授都不换。九种人牵大驴，坑蒙拐骗厚脸皮。那十种人卖假药，连扯犊子带开哨啊。 哎呀这小词儿整的还挺精辟，给人的感觉那是外焦里嫩，肥而不腻。 你和那是北京烤鸭呀。 哎，姐妹，你若再给加加戏，这大伙听着的更接力了，是吧？ 没错，我办事你放心，咱这不是既定方针吗？ 对呀，捣鼓完了加批注，这是咱们的本身业务。 就是一种人吧，干批发， 那 金钱女人一起抓；二种人倒外烟儿，那赚了大钱吧，他就挂小片儿。这两个都属于流行色，是柳条穿王八， 咋的？ 一类货。因此捏不到一起，展销之后再进行血压处理。 哎呀，这家伙， 哎， 姐妹可真挺可以呀，还使用了几句经商用语。 你像这两位先富起来的同志，大概八成也许背不住，进行一下新的尝试。才来了一颗红心，两头维持，走出了自己特有的 什么 爱情的双轨制。 是， 哎。 我说这吃着碗里望着盆儿，你别说这俩家伙还挺护神啊。 可不，人家那是情绵绵意切切，用金钱织着花不谢。最大的遗憾是不敢轰轰烈烈，因为吧没领执照，两个人始终不能 怎么的 正当营业。 那是肯定的。 要是没招了吧， 这 大钱就得花，只好流窜到外地。那宾馆饭店是宾至如家，进房间往门外先瞧瞧，往服务台那边先瞄瞄，然后挂上个请勿打扰，两个人在里头 怎么的 随便聊聊。 哎呀妈呀，这家伙不光是能抓钱，这方面也挺能排除万难的。 行了，这回该轮到我装倔了。 啊， 以下的几种人吧，就统统省略了，行不？ 别，大伙都乐得闭不上嘴，省略了不是给人泼凉水吗？ 还泼凉水？ 啊，这么的吧，你不聊了，我再出点血，给这第十种人注注解，行不？ 啊，行 行， 这十种人，十种人是卖假药， 对， 连扯犊子带开哨。 卖假药这帮玩意儿都是盲流，摆个地摊的吹大牛。 就是 你说那天吧，我就看见一个卖大理丸的干巴猴，说吃着他的药力大无比，还能举地球，你说呢？ 太能吹了，还能举地球？ 那他一顿下药乱砍，差点没吹破骨胆。等到把那趴灯糊了个溜满，大伙强烈的要求他来个举地球表演。 哎呀，你也真信他那玩意儿？那刚才那牛皮吹得太死，这下一较真，肯定他完犊子了。 哎，没事，你只见他憋了半天劲 啊， 运了半天气，轻松加愉快的完成了举地球的全部程序。 他举起来了？ 哎呀妈呀，别提了，大伙吧看的倒是挺注意，他纯牌是小公鸡拍了板。 咋的？ 闲到片儿呗。呜呜喳喳做了半天戏，归期那举地球吧，就是他妈两脚朝天，两手主地，稀松平常来了个初级阶段的三角倒立。 哎呀，你别说，这形形色色的十种人路子还挺野。你说这事儿得怎么理解呀？ 好理解啊，那打开门窗对外开放，刮进点尘土，进几个苍蝇，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他也是啊。 由于吧，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呢，资本主义、 腐朽的思想意识和自由化的思潮必然趁机侵入。 哎呀，这家给大伙做上报告了。 他们什么做报告？领导嘛，讲话习惯了，是吧？这形形色色十种人的应运而生，就说明了呢，我们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处在腐蚀与反腐蚀、污染与反污染的环境之中。 你看，接着往下讲。 那还用讲吗？这还不明白吗？也正因为社会上存在了某些腐败现象和种种弊病，才更能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必要性。谢谢谢谢谢谢，不客气，谢谢不客气。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那形形色色的十种人，他虽然是普遍存在，但是也完全没有必要的大惊小怪，对不？ 对，十种人普遍存在，根本用不着咱们大惊小怪。